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本市的云量较多，天气以阴为主，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，降水量不大，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，注意防范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，偏北风3-4级，最高气温2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阴，西部山区有阵雨转晴，偏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1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玉溪铁木尔把审问联系县的情况报告给忽必烈，说：皇上，连西县一口咬定自己清白，什么都不承认，拿他是真没办法。忽必烈不高兴地说：哼，你同情他，袒护他，你怎么能够问出东西来？嗯？玉溪铁木尔说：皇上恕罪，您是知道连西县脾气的，他横下一条死心，臣实在没办法。臣以为连西县确实有冤情，请皇上明察。忽必烈生气地说：哼，你查不清他的问题，你把官帽拿下了交给我。真金为阿合马随驾去上都一事急的是寝食不安。刘秉忠说他有一计可让阿合马留在大都。刘秉忠说：只要太子您随驾去开平，阿合马就会留在大都。阿合马在朝最怕的人只有太子你一个，你一随驾去开平，他会想办法躲你。他不想去的时候，他会编出千条万条个理由来，都不必咱们费心。真金闻听沉思良久，默然不语。刘秉忠走后，真金叫来贺仁杰跟他说：傅寒去上都的日子快到了，你一定要加紧准备。更主要的是，你选了3个像我的人，都不能让我满意。你这几天必须选一个来，不能再拖了。真金吩咐完贺仁杰，按照刘秉忠的计策去见忽必烈，说道：傅寒，我想随您到开平，这几年我一直留守大都，对开平都生疏了，我想了解一下开平这几年的情况。忽必烈说：我们二人一起行动，这不大好吧？大都交给谁？真金辩解道：现在国家安定，没什么可怕的，而且我到开平府更便于了解北边战事，如果需要，我可以从开平去一趟河中。海都之乱迟迟得不到平定，成为我们心头大患，儿臣心里着急啊。忽必烈没有说话。夜间 贺仁杰带着一个长得极像真金的人来见真金。真金在灯下擦着剑，剑在灯下闪着寒光。真金放下剑，上上下下打量来人，问道：你什么时候入职秦军的？来者镇定地答道：入职一年了。真金突然拿剑向他刺去，只见来人腾地闪开，真金连连刺向他，都被他敏捷地躲开。真金问：此人来自哪里？对方答道：来自关中。真金对贺仁杰说：好，就是他了，你要好好调教他，从此以后不许让他走出东宫半步，越到关键时刻越要小心谨慎才是。忽必烈把真金召来，对他说：阿合马说大都事情多，他不随驾去上都了，那就让阿合马留在大都吧。真金问：傅汗，儿臣随驾去上都的事情定下来了吗？忽必烈说：那你就跟我走吧，你母亲最近身体不好，自纳瓦罕没了以后一直是时好时坏的，那我看看母亲去，你先等等。伯彦他们还没有消息吗？安童被扣留在海都处也有几年了，这海都难道作孽还没做够吗？没完没了的跟我斗啊。真金说：北边的事傅汗尽管放心，伯彦的用兵谋略对付一个海都不成问题，况且还有阿巴哈大军呢，我想我们在开平可以听到他们的好消息。忽必烈叹了口气说：唉，但愿如此吧。察必因为痛失纳木汗而多日茶饭不思，现在已经是头发皆白。这一天他正在后宫花园里由侍女扶着散步，真金来到察必跟前施礼。察必仰脸瞅着真金说：我的孙儿铁木儿好多天都不来我这儿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母亲，他在东郊教场练骑射呢。察必说：又练骑射了，练吧练吧。你们博尔纸巾家族的男人离开了骑射怎么办？离开了骑射怎么办呢？母亲，您如果想他了，我让他回宫来见您。唉，想他又有何用？到年龄了，该去哪儿，还得去哪儿，谁挡得了你们呢？真金辞别母亲，来见忽必烈，说：傅汗，赛典赤治理云南成效很大，云南境内安定，百姓乐业，与邻国的关系交好，贸易顺畅。刘秉忠也在旁边说：是啊，云南行省每年向国库所交税银、木材、药材等逐年增加，赛典赤治云南功不可没呀。真金说：傅汗，应该让赛典赤回朝述职，予以奖赏才是。忽必烈说：嗯，正好，我要到上都度夏，让他也到上都来，过个凉爽的夏天，我要好好奖赏他。当年我以十万大军自青海经吐蕃，远征云南大理王国，死伤无数兵马，令我心痛啊。我深知云南之地山高水险，气候迥异， 赛典赤替我治理云南，具有如此成就，应该好好奖赏。加授赛典赤为太子太师，以示嘉奖。让他派一个儿子或孙子进宿卫军当职。真金遵命。刘秉忠又说，皇上，随驾去上都的名单您签批了吧？忽必烈说，好，真金随我走，你就留在这儿总理朝政吧。刘秉忠故作惊讶道，皇上，那阿赫马丞相呢？忽必烈说，哎，他也留下管他的钱粮财税，我一离开大都，不少人恨不得活活扒了他的皮，你留在这儿稳住阵脚，也看护着他一点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阿合马叫来总管，对他说，崔斌的儿子还没有找着？总管说，还没有。阿合马又说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他来大都是不是投奔什么亲戚的，让亲戚给藏起来了？总管说，据说崔斌有个什么亲戚早年就入宿卫军当职呢。阿合马说，啊，那还了得，宿卫军可是皇上太子的亲军，如果是真的，那不是在皇上身边了吗？你赶紧探查出来，快点。总管一脸苦相说，我去，丞相，这光宿卫汉军就是20000多人，这找他如同大海捞针呐。阿赫马说，看把你们给笨的，他如果早年就入宿卫军，那这些年他肯定不是一般的宿卫了，最低都是百夫长，也有可能爬到千夫长的高位，这么一筛查不就容易找见了吗？你们要是还找不着崔斌的儿子，你们就真的是个废物。总管赶紧跪下说，丞相息怒，我加紧找寻。阿赫马又问，御史台沈连溪县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总管说，他们那叫什么什么，那就是开玩笑，玉溪铁木尔大人在大堂上就直接睡着了，这要犯连溪县也打起了呼噜，这哪是审案子，这不笑话吗？这是。阿哈马听罢咬牙切齿地说，玉溪铁木尔，我看你这个御史大夫是当到头了，敢跟钦定要犯串通一气蒙蔽圣上，明天去见皇上，我看你如何答对。没过多久，阿合马的总管匆忙来见阿合马，总管从怀中掏出一张纸递给阿合马说，丞相，这是宿卫亲军千夫长以上的人员名单，请您过目。阿合马看完沉吟了半晌说，王柱这个人好像在哪儿听说过，但是我一时又想不清楚，你去好好查查这个人。总管领命。阿赫马又说，哎，光有千夫长的名单还不够，把百夫长的也都给我弄过来，皇上要移驾上都，太子也跟着去，我留守大都，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，机不可失，你让他们加强防备，不得有疏漏。总管遵命而去。忽必烈临去大都之前对阿赫马训诫道，阿赫马，做大事之人必须会抚慰人心，你把同朝大员都得罪了， 还能做什么事儿？你以为提拔重用的那些人会为你卖命？有句话说得好，树倒猢狲散。你留守在大都，管好你分内的钱粮财税，不要把手伸得太长。有大事，多与刘秉忠沟通，不得擅断。阿合马一听刘秉忠，眨了一下眼睛，忽必烈看着他说：“嗯，有何不妥吗？他是右丞相首辅，我和太子都去上都，留下他总理朝政，你要好好配合他，不得相抵触。”阿合马赶紧说：“奴才明白。奴才还有一事相禀，听说御史大人在审连溪县的大堂上居然睡着了，连溪县也跟着睡着了，据说满堂都是打呼噜声，满朝文武无人不知，县已成为朝中一大笑谈，只有瞒住皇上您了。”忽必烈闻听大怒，说道：“玉溪铁木耳敢拿朝堂当儿戏，这是给朕看的。来人呐，叫玉溪铁木耳来见我。”玉溪铁木耳参见忽必烈，跪在地上。忽必烈怒气冲冲地坐在椅子上，对他说：“你作为监察百官、整肃朝纲的御史大夫，竟然敢在刑部大堂上打鼾睡觉，成何体统？你把对我的不满显示在了文武百官跟前。”玉溪铁木耳说：“皇上，连溪县经过这些天轮番审问，只字不承认贪赃枉法之罪，臣实在是审累了。臣承认在大堂之上打过盹儿，至于打没打鼾，我自己都不清楚，任凭皇上责罚吧。”忽必烈生气地说：“听听听听啊，看你作为御史大夫说的都是什么话。我要不是念你几代忠良的份上，我知你个自灭大唐之罪，就可以砍你的头。”玉溪铁木耳说：“皇上，不砍我的头是臣的万幸，但是求皇上罢了我的职吧，这个御史大夫我实在是不能胜任，臣据实奏和吧。皇上斥责臣唯恐天下不乱，想把朝中大员都参倒，皇上交办的差我又查不出人家有什么罪恶，这不是让臣进退维谷，左右为难吗？这个御史大夫臣实在是干不下去了。”忽必烈严肃地说：“哼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你想保连溪县，采取这么一种办法，你休想。我马上去上都，等我回大都前，你必须把连溪县的事情给我搞清楚，否则我不会轻饶你。”说罢拂袖而去，玉溪铁木耳匍匐在地。对于东征日本，忽必烈始终抱着极大的兴趣，发誓一定要拿下日本。出处前两次东征不利，在海上遇到大风大浪以致损兵折将大败而归的恶气。为此他特意派赵良弼到江浙督军，为的就是赵良弼出使过日本，对那儿的情况比较熟悉，到了江浙一带好好督造战船，操练兵马，将来战船造好了，兵马练强了，再带领大军前去征服日本这个岛国，好为大元王朝争回点面子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阿巴哈大王的军马已经到了，约好三日后天明与博彦大军一起开始进攻。 西班见海都那边仍然没有任何动静，不禁感叹，这海都是真能沉得住气呀。伯彦说，他们这个家族的男人生就是为打仗的，胆识谋略无与伦比。你不要以为这一仗就把他给平了，他不知道会使出什么阴毒的招来。西班笑着说，哼，他还能有什么招啊，这都大军东西夹击，死到临头了。伯彦笑而不语。再说海都大营这边，安童心里也非常着急，因为他不知道海都到底要用什么计策，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。安童实在坐不住了，就问海都，大王不知在考虑什么呢？海都不耐烦地说，我还没想好呢。安童催促道，等你想好了，你的路也到头了。海都阴笑着说，哼，不会吧，我刚刚想好了退敌之策。安童着急地问道，什么退敌之策？海都诡秘地说，到时候你就明白了。三日已到，天明，伯彦整装束带已毕，大军早已在营前集合。伯彦立马阵前，旁边跟着西班。伯彦举刀大喊，进攻开始。大军像潮水般涌过来，行不过二三里地，早遇到海都大军，两军各用弓箭射住阵脚，在平川旷野地带摆开阵势。但见海都钦察立马阵前，前边绑着安童，有两个军士左右拥着，身后一个刽子手举宽刀在安童头上，刀闪冷冷寒光。伯彦一看，眉头紧皱，用刀指海都大叫道，海都大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海都在马上答道，你们比我太甚，我只能如此，只要你退了兵，我就不杀他。伯彦说，那要是我不退兵呢？海都冷笑说，哼，不退兵，我就一刀砍了他，用他的头祭旗，然后再跟你决一死战。这时安童大喊，元帅，你不必管我，你只管冲过来，我死不足惜，你平定了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，我心愿也了了，不必犹豫，元帅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